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

人从梦中，只盼能早离去，不惧有风，只盼早离去，呼吸自由风，呼吸自由风。 现在那个男鬼走了，留下那个女鬼，也就再也闹不起鬼了。 对，我是该走了，走定了。 不，求求你，明天别走，平儿，明天别走。 妈， 冲儿， 哎，大姑，二弟呀， 冲儿， 妈，我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， 天赋她，天赋她火花火花纯净，水让她，水让她。写好文好上进，家贫人贫志不贫，家贫人贫志不贫，志不贫。 他像一阵雷，听起来远远的，又像一阵雨，落下来静静的，他就是，哎，四凤。 老爷叫我给太太送药来，这苦药这些年我喝够了。 妈，父亲是为你好。 为我好？平儿。 好，父亲当然是为了母亲好。父亲 父亲父亲，你们总是听父亲的。四凤，太太，把忧倒掉。 哎，妈，哎，大姑，母亲， 快去！ 凡姨，父亲，很好。你们都听我的话来看母亲了。作为一个当家的女主人，应该时刻懂得行为规范，呵护礼仪。我希望我的家庭是最有秩序的府邸，我的后代

我宽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你过来。从今后不许不告白什么事吗？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？ 去干饭四年。 你要去？也好。 不，仆人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

问得他今日死亡姐姐近，若是无有得其也，但求得心的灵犀一点通，今夜中此雨不幸若一人西来去， 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从此往我们夫妻从此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巨大，你宽才我欲